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最近呢我们节目呢增加了一个内容，也是2018年的一个新内容的设置啊。就是如果大家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的话呢，早晨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这儿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呢向张正主任的进行咨询哈，他今年呢已经66岁了，说最近呢他经常在夜里啊被憋醒，然后呢气短非常难受，只有坐起来啊斜着躺一会儿才能够再继续睡觉哈。他原来一直认为呢是呼吸系统出了问题，于是呢他到医院呢去进行检查，但是医生呢给他一个结论呢让他非常不解，说好像呼吸系统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但是心脏出了一点问题，有点轻微的心力衰竭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产生了。那听了以后呢，他确实比较的害怕，因为他认为心脏无小事嘛，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如何去好。但是跟这个一些医生在问的话呢，因为人家也是特别忙哈，也不能够特别完全的接受他的咨询，所以呢就问一下张正主任。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在问，生活中可能今天收音机前这个听众都有这种感觉，随着这个年岁的增大啊，在年轻的时候是没感觉，随着年岁的增大，可能有时候我们这个上斜坡、登楼梯，或者抱抱孙子，或者我手上拎了一个这个重物，没有想象到那么严重，就是哎呀有点大喘吁吁。其实当然你负重运动的时候或者扛东的时候是要用力，但是有些人的行为就是喘气的那个程度啊已经超过了正常这个反应。第一呢，这个听众呢不用过度紧张，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属于这个心功能减退。大家想一下啊，我们这个从5岁开始，我们血管呢开始发生这个脂质条纹，那么通过20-30年这个累加以后，我们有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大家想一下，是你血管里边疙疙瘩瘩不那么流畅了，也就是说增加了这个血流这个阻力。你想一下，按照解剖学来说，你这个阻力给谁了？最后呢，我们的心啊太累了。为什么？心脏它是通过收缩，往心脏里面装血，同时呢又把心脏里面的血通过收缩，它压到这个血管里面去。那按照正常的生理情况下，我们要延年益寿，我们追求的是这个血管这个光滑。这样的话，心脏负担呢 就比较轻。同时，所以你看这个啊，随着年龄的增大，一个是血管里边这个阻力增大了，还有我们今天的流行生活流行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这些呢，全部都把这样的这个负担加给谁了？都加给心脏了。再加上有些人又是心律失常，又是瓣膜关闭不全，又是这个心肌肥厚等等等等，通俗的讲，这一辈子啊，我们身体里边最勤劳的这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心脏，它这个担负的负担也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心脏，这个所以这个把一切负担呢都承担在这个心脏上。那你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听众，他已经66岁了。我不知道他其他有没有什么血液粘稠度高啊，有没有斑块？按正常情况下，女性66岁，血管里边肯定是有斑块。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啊，按临床诊断，他这属于这个轻度的这个心力衰竭。所谓心力衰竭，你就按字面去理解啊，就是功能呢，它是在这个下降的。 心功能在减退了。 没错。你这会儿，你看在临床上我们用的这个强心药，好像是我上学的时候临床就这么用的就是这个洋地黄。这个药呢已经好像有上百年这个历史，拿这个呢通过这个去强心。如果这个，但是以你刚才说这种情况，它只是这个被憋醒了，你到临床上如果严格的按临床诊断标准，它不够一个心衰病人这个诊断标准，你这会儿吃药呢是没有用的。那就是做好有效的这个保健，这个对它是非常有益的。否则的话，你看我们到了高龄，有些做儿女的肯定有会遇到这样的父母，一个冬天来了，一个感冒，啪一下感冒呢，不管是你这是细菌感染，还是你这个病毒感染，最后你的肺的这个换气功能给弱了，结果呢，这个倒也就那么回事了，结果最后引发的是心衰来了，是什么问题？我们这个肺循环出现了问题。加大了心脏的负担，本来我们到了上了高龄以后，我们就已经这个心功能减退了，已经有这个心衰了，结果呢就出现了这个水肿，再发展就是这个肺内啊它有这个积水，结果一个小小的感冒引发了一大堆问题，治疗那就既要去用呼吸机，然后又要去强心，又要用利尿剂等等等等，一个简单的病一下治疗那么复杂，大家不解的原因就说，我就是个感冒，怎么一下把我的这个心脏给我这个病给引出来了。我们这个右心室啊，它是通过肺动脉啊，我们老出现一个症状叫肺动脉高压，通过肺动脉把它这个循环到我们的肺脏，在我们的肺脏分支血管啊，分支分了很多很多这个细小这个血管，我们到肺脏干嘛去了？去装氧去了。装完氧以后，我们通过肺静脉，又通过这个我们的左心房，通过二尖瓣到我们的左心室，再到主动脉瓣，这样把血液呢压到我们全身去。可是当我们的肺循环差了以后，再加上年龄的因素，心功能减退的情况下，心衰症状这个它就会出现了。 对， 所以刚才那位听众朋友66岁是吧？好在的去诊断是属于轻微的心力衰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积极的进行养生啊、保健啊，应该说还是有好的这种可能的。 对，而且这位听众朋友啊，您看他叙述的一个典型的症状是夜里被憋醒， 是， 所以他在这个心功能衰竭哈，他这个心功能衰竭的前期的原因，实际跟他的这个冠脉供血不足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肯定是有冠心病的。当然，我们没有了解到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高血脂症啊。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冠心病是在我们说的这个 代谢综合征、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症这个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对， 也或者是本身它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等等哈。那么他呢没有把他的病史讲述全，他只是说了一个症状，就是晚上被憋醒的这个症状。所以就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他的这个冠脉供血不足。所以他的这个动脉里面是有斑块的，所以他的这个心功能的下降、心功能的不全、轻度的心衰，我们要从他的这个冠脉的这个斑块入手来解决问题。 这个你像啊，就刚才说的冠心病、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二尖瓣也罢，三尖瓣也罢，主动脉瓣也罢，肺动脉瓣呀，就这些心脏房核室这个门户关闭不全，或者说你有这个心肌病、心肌肥厚也罢，你想你这种，我刚才讲过，这种负担、这种累、这种压力啊，都给谁了？都就给我们拳头大那么一个心脏。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生理功能上，我们有一个代偿期，有一个失代偿期。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就说我这血液回流了、倒流了，它不是往前走，它是往后走。往后走，你想，我们就缺氧，我们缺氧了以后，给身体就发出了信号，我缺氧。这个时候呢，我们神经又指挥我们的心脏，通过提高我们心跳的这个次数来弥补我们心脏，就是说这个收缩期这个搏出量、这个血量的供应不足。这样的话，我就说你的心脏一天累、两天累、一年累、两年累、十年累、二十年累，那你到了66岁出现这种憋这个症状啊，它就是缺氧的这个表现。缺氧的表现，这会儿呢心脏这个累了，所以我说他这个到临床还没有明确出这个诊断来，他这个仅仅是这个早期心衰的表现，这会儿呢就应该必须这个有效的进行保健， 才能够 加以重视了。 对， 不过他的意识还行，心脏无小事。这个真是这样。 所以呢还是有些心功能啊这个退化减退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发生。那么具体如何去改善，如何去运用养生保健的方法哈，进行一种改善呢，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那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的话呢，也是多方治疗啊，都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也希望呢跟张正主任或者是贺云主任进行咨询啊，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平稳的、健康的啊度过冬季啊，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又结合了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为大家呢集结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那我们印制的数量有限，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赶快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免费索取。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心脏称为君主之官，心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宰着血液、血管及其正常的运行，发挥着濡养全身的作用；二是主宰着人的神智、神明，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也分属于五脏，但主要归属于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我们每个人就会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对外界信息的反应灵敏和正常。如果我们的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同时我们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也会功能异常，即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的异常，进而导致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至狂妄，或者可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精神萎靡，甚至出现昏迷、不省人事等临床表现。作为中老年人，养生首先要养心，我们老去的不仅仅是年龄，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心功能减退 都是血管组织、心肌组织发生了组织纤维化而导致的心脏老化。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同时使用中药提取物抗心肌组织、血管组织的纤维化，是我们中老年人疏通血管、提高心功能的有效手段。 哎，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哈，心力衰竭呢已经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流行病了啊。那为什么这个心力衰竭会成为世界的一个流行病呢？是什么拉动了心血管病这个死亡率上升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这个呢是和我们的经济发展、饮食的这个营养的增加，但是运动没有跟上，跟这个呢是有关系的。您看这个2008年的时候，这个支架植入的数量呢是18万，到09年呢是24万，到10年的时候就是30万。我们国家心脏的这个支架的使用啊，连续三年每年增加是6万，但是心血管病依然在上升。心力衰竭的这种疾病依然是发病率是上升的一个趋势的。那么这个我们以这个支架介入为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生物技术的这个迅猛的发展并没有遏制住心血管这个疾病死亡率的这个上升，就说我们有了支架了，但是这个心血管病、心力衰竭这个造成的死亡率并没有下降。那么是什么拉动了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呢？我们如何让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如何不让这个心衰成为一种世界的流行病呢？那么这个啊有几个比例，一个比例呢就是控制胆固醇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的这个下降啊， 就是我们平时说这个降血脂， 对，这个贡献非常大，这个比例占了多少？占了24%。 嗯， 所以说并不是支架的作用，并不是搭桥的作用，而是这个有效的控制血脂、降胆固醇这个作用非常之大， 就是从这个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饮食结构上发生变化。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控制高血压，这个的贡献率是16%。还有一个啊，就是赵老师和张主任，我也是要告诉你们俩的，这个控烟，就是不抽烟，这个贡献是12%。 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抽烟对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 非常之大。 主要是就是说，它这是这种慢性损伤。 对， 那当时抽的你是没感觉，一年两年都没事儿。 是， 可是这个长期的这个慢慢的让血管缺氧，问题最后来了。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运动的这个贡献呢是5%，但是运动的这个贡献呢，它还有一部分给分解到了这个控制血压和控制血脂上了，就是说它对这个心血管病死亡率这个下降的这个作用是起到了5%，但是它还有一部分呢，它是对这个控制高血压和控制高血脂，它也是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运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还跟周老师聊到，周老师和张主任你们都有非常好的运动的习惯，但是我就做得非常之不好啊。 当然说到这个养生保健啊，其实里边说的一些条文说着容易，但是在生活当中真的做起来的话，而且要长期已久的坚持，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那就是等于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对， 你看我们一个坏习惯难改，就是因为这个太难坚持了。 对， 是这样。 所以刚才贺主任提到啊，要降血脂，要控制高血压，要控烟，而且要运动。 运动啊，还有两点。还有一点呢，就是二级预防，也就是我们临床的手段啊，这个让心衰的这个康复啊，这个心血管病的这个康复呢，可以起到10%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绿色通道及时的这个救治心肌梗死啊，这个也起作用，起12%。 我总结一下这个贺主任刚才统计的说的这些数字啊，你看我们说。今天刚才说了，你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心肌肥厚等等，反正或者你装支架搭桥，说明什么问题？你心脏有问题了。但这么多的心脏病，最后往哪里发展？就是共同 走向一个疾病，就是心力衰竭。 嗯， 就是哎，心功能不行了嘛，心功能不全了嘛，最后这个衰竭，就是说他那个搏出能力就差了。大家也知道，等我们所谓的大脑死亡的时候，但在他之前一定是心脏停止跳动。 嗯， 那么心衰，你衰到，大家很好，从原学你来理解，衰到一定程度，哎，你就这个干不动了，干不动不跳，大家每一个人都明白，那我们生命就走到尽头了。 没错， 所以这个一个要治好原发病，刚才说的，你降压、降脂、降糖，如果你瓣膜有问题，今天瓣膜术更换也没有问题，赶快换瓣膜，该打桥的打桥，该装支架的装支架。然后这个心律失常的抗心律失常，因为什么？你要明白，你天天都在损耗你这个心脏，那你损耗它，有一天这个心脏受不了了，那就不干了，意味着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明白。当然，讲这个的意义啊，我们是说如何防止我们发展到一步，你看它发生这个心衰呢，它最后呢，它都会发生一个病理改变，就是我们这个心肌组织，大家都知道，心肌细胞啊，我们生下来以后这个数量啊，它是不能够再增多的。你是多少就是多少，包括你心肌梗死，你缺血以后，你这个心肌细胞死掉了，你就不能再生了。那你被什么代替了？你总不能说心脏给坏死，组织坏死，那烂个洞，不是这样。哎，就是我们反复给大家讲的这个心肌的纤维组织增多了。那么心肌的纤维组织增多了，你想干活的心肌细胞少了，纤维组织增多了，那你这个跳动的这个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大了。所以哎，讲这么多，不管你今天是所谓劳力型干活了，你一会儿这个喘，还是说你半夜已经憋醒了，这个喘有点闷，肺脏又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有些人咳嗽啊，肺脏也没问题，哎，能咳出血来，那个就是肺水肿、肺淤血以后，这个心脏循环不好以后造成的这个肺淤血，哎，它这个哎，那毛细血管膨胀扩张以后渗出这个血，事实上是心脏的问题，它不是肺脏的问题。那这会儿平时呢怎么保健？我们总不能说光是这个走路，光是这个营养这个控制，加强营养，不是这样，就是如何把这个没用的占据了这个位置这个心肌纤维组织这个降解吸收掉。所以给大家讲呢，抗纤维化也罢，用茶色素这个就是说预防这个心功能减退也罢，或者从病因上阻碍也罢，你不要拿这个茶色素简单的去跟这个他汀比，就是说抗纤维化加上这个茶色素这个作用，远远是要高于这个去症状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有那么多问题把你往这个心衰去拉，这边必须得有一个力量和它对抗，让我们心脏，我们老说人老，让你的心脏这个老的慢一些，再强大一些，有效的手段就是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茶色素。 嗯， 你有些人家轻一点，人家一用，哎，感觉有劲儿了，这个是能感受到的。 嗯，好的，那确实呢，今天张正主任也提到了很多脏器的一些病症，最后啊都会造成的这个心力衰竭，也可以说最后殊途同归，都会呢以这样的结果收场。所以呢，真的是比较可怕啊，大家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免得呢这个心力衰竭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产生啊。当然了，刚才提到，如果要想控制这个世界的流行病呢，我们首先要控制好原发病，不仅是你要降血脂、控制血压啊，控制血糖等等的，同时呢一些生活习惯，比如饮食结构上啊，要控烟呀、要运动啊，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都要多加注意。另外再加上呢刚才张主任提到的哈，这个抗纤维化也好，利用茶色素来进行养生保健也好，这都是很好的一些养生保健和改善您身体状况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啊。那关于茶色素也好，抗纤维化也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 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以下是广告时间，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的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赐富牌化为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等相关的健康产品啊，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那活动期间啊，咱们优惠礼包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如果您想了解关于大礼包优惠的详情，请您在早晨8:30之后尽快的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进行咨询。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说了说啊关于这个心力衰竭的这个事儿啊，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啊，因为呢刚才开始的时候咱们说的是一位他问的问题，好在他是一个初期，是一个轻微性的心理衰竭。 我可以说今天60岁以上的人、90% 你都有轻度的心理功能减退嘛， 所以呢 心理衰竭 并不可怕，没关系，只要知道了自己的病症啊，然后呢再加以改善，加以养生保健，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好不了的哈。 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管理。 是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跟张正主任也好，跟贺云主任也好进行咨询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养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张正主任，也感谢贺云主任。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不相青山剪影，心心念念你。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我将终